all around me when you're not really there、when you're not really there、how do I feel you want me when you're not on my skin? Why do you say you want me then tell me you're not coming in? Baby just come on

有人微笑 活力 UZ 课，不听话，只听歌。 上扬，音乐要一直响，送你的礼物要用烟花来做开场，你念着这一趟会微笑着疯狂，舞动让裙摆张扬，这一刻别折磨，倒数时差等指针重合，摊开手尽情享受，要学留下的问候。节奏，幸福融在胸口，用快乐填补寂寞，留下来的枕头，闭着眼睛想象，从童话的光亮，鹊桥送来的狂想，这一刻低下头，双手握紧，有流星划过，真期待多些颜色，对你说圣诞快乐。

too crowded for us to get crazy. I think I'm going crazy. Before the sun goes down, leave the world behind, head for the highway. Let's play your favorite song by Katy Perry. Take a ride with me, baby. 没法适应而危机，不止于风声，只在承认生命颜色。

找回家的滋味。

买下。 起来不怕失败。 热汗一滴一滴淹没上眼，我不怕，怕到天崩地裂之后我看到灿烂。谁说有心只因名牌穿戴在身上，有心就是过关之后哪怕再一关。 动起来跑过来看一看，那个视频到底才知道，我们冲向的门除了抱一抱，多么辛苦哈哈都不叫重要。 Stay with me, stay with me, 哭吧吧不再哭泣。 太多语言，用双手努力实现，你我做好自己，因为有爱让我们不再心慌，长大后着重健康，你我守护家园每一个明天。

等着幸福在狂奔，什么人在哭，在笑，在喊，在痛，在疯，好想忘了那个傻傻的我，一直在想你了，直到我曾经出现。

繁华的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虚拟，作词陈丽，读歌人王悦。固执押韵的排比，固执幼稚的押韵，零零散散凑齐了阵营。固执美丽的意义，固执空洞的美丽，飘飘然然空中遇见你。固执有趣的零星，固执无聊的有趣，平平淡淡稳住了情绪。固执声音的意义，固执空洞的声音，摇摇晃晃情绪却满意。你是我未曾拥有无法捕捉的金泥，我却拥有你的吻，你的魂，你的心，载着我飞，越过了意义。你是我朝夕相伴、触手可及的虚拟，陪着我，像纸笔，像自己，像雨滴。 固执押韵的排比，固执幼稚的押韵，零零散散凑齐了阵营。固执美丽的意义，固执空洞的美丽，飘飘然然空中遇见你。你是我未曾拥有无法捕捉的亲昵，我却有你的吻，你的魂，你的心，载着我飞呀飞呀飞，越过了意义。是我朝夕相伴、触手可及的虚拟，陪着我像纸笔、像自己、像雨滴，看着我追呀追呀追，落到云里。固执有趣的灵性，固执无聊的有趣，关注了情绪。固执声音的意义，固执空洞的声音，摇摇晃晃情绪全满意。你是我未曾拥有无法捕捉的亲昵，我却有你的吻，你的魂，你的心，载着我飞呀飞呀飞，越过了意义。你是我朝夕相伴、触手可及的虚拟，陪着我像纸笔、像自己、像雨滴，看着我追呀追呀追，落到云里。 是一闭上眼，颜色就褪掉了。我穿上最舒适的 T 恤，可是一脱下来，身体都僵硬了。我选择 过我生命镌刻。

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 都要热恋，多好。